情失了明彩，我担心你会离开。踏上地铁五号线，爱从地下到地面，灯火蔓延成一片，我许愿。坐上地铁五号线，温暖燃烧到终点，一起穿梭的

来自刘若英的《为爱痴狂》。年轻的人有谁没有为爱痴狂过呢？就像李宗盛的一句歌词当中写到的是，恋爱中不智者。如果说在爱情当中还是那么的理智的话，那我们会好好考虑一下，这究竟是不是爱情呢？下一首是来自一位非常好的歌手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啊，罗大佑的歌曲《鹿港小镇》来送给大家。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？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18，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。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的烧香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清晨，鹿港的黄昏，还会有人问你的人们。 来自罗大佑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鹿港小镇》啊，那我相信很多人对罗大佑的概念当中的第一首歌，应该就是那一首非常熟悉的青春歌曲啊，就是《童年》。那么除了《童年》以外呢，罗大佑还创作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啊。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多听听罗大佑的歌曲，因为我非常喜欢他，也推荐给大家啊。下一首是来自张惠妹的站在高岗上，也是一首非常嗨的歌曲，大家一起嗨起来。

感到寂寞，我带给你热闹，为你绕一绕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却可以让你微笑。其实我很烦恼，只是你看不到。我也不开心，怕你转身就逃，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，这世界多么美好，对每个人都说还好，我的心你不需要明了，只要我对你好，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？其实你爱我像谁，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。其实你爱我像谁，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，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。 是2001年张卫健的个人首发专辑《我不是张卫健》当中的《你爱我像谁》，还有另外一首歌叫《一辈子一场梦》，都是《鹿鼎记》当中的主题曲。人们一般对他所扮演的韦小宝和少年英雄方世玉呢印象都非常深刻，可是我们好像忘记了他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哦，歌手。其实呢，他曾是香港 TVB 的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得主。你爱我像谁是林夕来帮他跨刀助阵填词，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我都有可能遭遇的恋情，因为爱所以愿意牺牲自己改变自己去迎合对方的需求，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，可是恋情逝去的时候，一个人在空荡的房屋当中悲伤回忆的时候，才会发觉在一场感情的漩涡当中自己根本就不是自己了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蔡依林倒带，